酒喝热露露。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二天，这段时间啊，的确啊，这个温度呢并不算高哈，而且呢前两天降温降得比较快啊，大家呢要及时添加衣物。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呢，介绍了几起啊涉及到继电权的案件。那继电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权利？我国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为您请到另外一位法官，也是通过一起真实的案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程红艳法官。程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说到咱们今天这个案例啊，时间就要推回到50年前。 一下子就50年前。 对，50年前、 哦、 时间比较久远。咱们这个案子当中的这个主要的成员呢， 嗯， 我们称呼他为王老先生吧。王老先生在50年前呢与那个原配离婚了。 嗯， 在那个时候呢，其实离婚并不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啊。 对。 但是王老先生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就跟原配离婚了。 嗯， 而且自己独自带着自己的那个儿子一块生活。 他跟这个原配第一任妻子只有一个孩子是吗？ 他只有一个孩子、哦、我们就把他称呼为这个家庭里面的那个大哥吧。后来呢，王老先生呢就认识了现配的妻子，也是经过别人的介绍，在接触当中发现这个现配的妻子哈，心地很善良，性格也很温和、嗯、现配的妻子呢当时呢也是离异、 哦、 独自呢带着两个女儿生活， 嗯， 啊，生活也是比较辛苦。这样呢，两个人在这个共同的处境当中接触，产生了感情，就组建了新的家庭。 哦、 这样呢，就是王老先生和老太太， 嗯， 带着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 嗯嗯，那这个，就是王老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带的这两个孩子，是他们俩岁数大呢，还是王老先生带着那个儿子岁数大呢？ 王老先生带的这个儿子呢，岁数要略微大一点点。这个现任妻子带的这个两个女儿呢，我们就可以称呼她为二姐和小妹。 嗯嗯， 这个等于就是一个家庭三个孩子， 嗯， 大儿子。嗯，二姐和小妹。 嗯，那王老先生跟第二任妻子结婚的时候，这三个孩子都没有成年。 都没有成年。然后王老先生和他的这个现任第二任妻子吧，两人呢婚后呢就共同抚育这三个孩子成长、嗯、一般来说哈，我们说再婚的家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磕磕碰碰，但是在他们这个共建家庭里面呢还是非常的和谐。 嗯 啊、 因为正是经历过这个婚姻的这个解体，两个人呢就特别的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关照、然后对这个子女的教育呢也做得还是不错的。这个王老先生就经常对自己的儿子说你看你从小妈妈就离开了，你继母一直就是把你当做亲生的孩子这样对待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你以后成人以后一定要记得你母亲的这个养育之恩。然后对这两个继女呢也是非常的关爱，现任妻子呢也同样的就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对这两个自己的这两个女儿呢也进行了同样的教育，所以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的和谐的、一度成为邻里之间的那个佳话。 再造家庭，重组家庭很难能做到他们这样的没有矛盾，是吧？ 对、 那这两个人结婚了之后他们没有再共同要孩子吗？ 他们没有了，就是因为三个孩子的这个家庭对家庭来说这个养育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而且时间往前推上那么几十年，咱们那个时候家庭的收入还是比较偏低的。为了尽可能的给这三个孩子提供比较好的条件，王老先生和他的这个老伴儿呢就没有再选择再生育孩子。 那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讲故事哈，总会提到但是在咱们今天这个案子里也出现了同样的转折。随着几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各自那个成家立业，然后他们离父母的生活就比较远了。这个王老先生呢和他的老伴呢虽然经过了一段比较辛苦的养育三个孩子的岁月，但是随着咱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生活条件呢也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就在两个人准备幸福的共享晚年的时候，这个王老先生的老伴呢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生病了。 对，生病了。就在这个2010年左右的时候查出来有一些身体的这个毛病。然后经过将近两年的这个治疗吧，还是没有能够挽回这个老伴的这个生命。老太太呢因病去世了。正是因为老太太的去世呢给这个家庭后面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老太太走的时候大概这个年纪有多大了呢？ 大概的年纪应该也就是在不到70岁的这个样子。 那岁数还不是特别的大，是吧？ 对。王老先生呢就是沉浸在这个失去老伴儿的这个悲痛当中哈。少来夫妻老来伴，但是呢他想到他跟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感情这么多年这个风雨与共吧哈，他就想着我们俩虽然不是原配，但是呢我希望永远跟老伴儿在一起，生同球死同穴。所以他在老伴儿病重期间呢就选购了一个那个公墓的墓地。 这老太太还没有走呢， 他就已经 选好了 办了这个事儿。他就把这个墓地买了以后呢，在这个老太太去世以后，老太太就被安葬到了这个墓地的这个墓穴当中。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处理完老太太的这个后事呢，不久呢，又过了几年，王老先生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了。 这里再问你一下，就是这个王老太太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人独居了哈。那这个老先生的这个生活起居都是由谁来照顾呢？当时这个就是老两口岁数比较大了以后，他们这三个子女是各自分开生活呢，还是说还跟这个老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呢？ 三个子女啊都没有跟这个老人共同居住，节假日或者闲暇的时候会过去看一看，尤其是在这个老太太病重期间，可能三个子女往医院啊负担的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咱们说到那个王老先生的这个儿子，没有说因为没有存在这个血缘关系，他就没有对尽到应有的赡养义务。他还是同时承担了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一部分。那个老太太去世以后呢，王老先生他自己的身体还是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比较可以的。他还是自己独居生活。 也没有请什么保姆来照顾是吧？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太去世的时候呢，单位给了一笔这个 抚恤金数额还是比较可观的，以及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家庭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王老先生的这个两个女儿，两个继女，就跟王老先生可能产生了一些嫌隙，并且呢，因为这个母亲遗产的这个分割问题啊，提起了诉讼。 哦，还打官司了。 对，打起了官司。这个事情呢，其实就非常伤王老先生的心。原本和谐的一家人呢，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可挽回的嫌隙。这是我们非常遗憾的哈。我说，我们经常也在这个审理案件当中说到，这个父母亲情、兄弟姊妹的情谊都是很难得的。 对， 一旦出现裂痕，再要想恢复如初就比较难了。 的确是。 后来呢，王老先生呢，在生病了以后呢，主要就是由他的亲生儿子承担了对他的照顾的责任。因为两姐妹跟这个继父已经在情感上出现嫌隙了，但是呢，两姐妹有时候也还是会去看望王老先生，只是走动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是随着这个矛盾的深入和 后来又激化了， 对，尤其是当这个进入到这个诉讼了以后，王老先生就彻底的失望了。在有一次这个二姐呢，就是大女儿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就给这个大女儿的女婿写了一张条子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了，你以后也不要来打扰我了。 比如说您是不是了解，简单说一下那个遗产的诉讼是怎么回事呢？ 尤其是还涉及到这个房屋呀、抚恤金的这样的一些分割，咱们也知道现在这个房产的价值都非常高，所以可能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这个存在一些互不相让的这个问题。 明白、 就把矛盾呢进一步的激化了。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王老先生给这个女婿写了个条，说你不要再来看我了，我也不想见到你了。那这个、 他是给女儿写的，让女婿转交的。 转交啊。那这个条女儿看到了以后呢？ 女儿看到了以后也是非常的伤心呀，也就自此减少了再去看继父的这个次数，双方基本上也就进入到了不怎么往来的一个程度。后来呢，王老先生病重了，他自觉时日不多了，就交代自己的儿子说，我去世以后啊，你也不用通知你的两个妹妹，他们呢对我心里也有怨气，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跟你妈妈埋葬在一起。 是亲妈还后妈？ 继母。 继母啊，这是第二任妻子是吧？ 对对对。去世以后呢，你就把我的这个后事办了，把我的骨灰呢还埋藏在这个你继母的那个公墓的墓穴里头。我们俩呢到地下还继续作伴。 这是老人还是对他的老伴儿感情挺深的。 非常深。 他应该当时这个买墓穴的时候就买了那个可以放两个 这个骨灰盒。对，是两个骨灰盒的一个墓穴。 好，您继续说。那儿子听了这个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嘱托之后，老先生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就走了？ 老先生呢就在16年的冬天就去世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冬天的天气比较寒冷，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对对对。 老先生去世了以后呢，他的那个大儿子就按照老先生的遗愿办理了他的湘西的后事，在没有通知两个继母妹妹的这个情况下，把老先生的骨灰呢就葬入了这个公墓的那个墓穴，也算是完成了老人的遗愿。这个问题又来了，没有通知那个两个妹妹就办理了后事，并且呢埋藏到了这个跟那个继母同一个墓穴的那个公墓里头。两个妹妹又有想法了， 因为肯定两个妹妹后来肯定会知道了，是吧？ 对，知道这个事情了，就提出说，第一个，哥哥没有通知自己的情况下就办理了这个后事，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第二个，把这个继父和那个自己的亲生母亲埋葬在同一个墓穴里头，也没有告知自己，侵犯了自己的祭奠权。这儿就引出了咱们这个要讨论的这个话题， 祭奠权。 祭奠权。对。 后来呢，他们是打起官司来了。 对。然后呢，因为这个事情又起诉了一遍，又到我们这个法院来进行了一次诉讼。 诉的什么呢？ 诉的祭奠权，要求哥哥就没有告知自己这个事情，赔礼道歉，在媒体上进行赔礼道歉，弥补自己的情感伤害。另外呢，要哥哥每人赔偿6000块钱的这个精神损失费。 他没有要求说那个你把这个骨灰拿出去。 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就有一点太过分了。 是是 是， 毕竟是这个存在着这个抚养关系的这个继父，都说生恩不如养恩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现在哥哥知道这两个妹妹把自己给告了，这个哥哥是什么态度呢？ 哥哥很生气呀，说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这是我父亲的遗愿，这个墓地也是父亲买的，他自己买的墓地他怎么就没有权入葬呢？对不对？他有所有权，而且在这之前你们都已经不来探望父亲了呀，我也没有必要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同时父亲埋葬在这里也不影响你们去祭拜母亲呀。 他也没有把这个墓地给拦起来是吧？你想什么时候去还可以去哈。 同时呢，两姐妹认为这个哥哥下葬呢破坏了公序良俗。在审理的过程当中，法官问你们认为的公序良俗是什么呢？ 对啊，怎么就破坏公序良俗了呢？ 按照这个传统的风俗，我们可能有一些地方下葬的时候要看日子，哥哥没有履行这个程序，然后把这个墓穴打开了，可能破坏了什么什么什么所谓的风水啊什么的，有影响。但是法官认为，第一个，这个墓穴是老人自己买的，他有权进行使用和支配。第二个，双方的祭奠权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大哥的祭奠权和两姊妹的祭奠权是平等的，不存在谁优先于谁的问题，那么应该互相予以这个尊重和配合。第三一个，所谓的这个选日子并不是咱们现在认为的公序良俗，而是一种传统的迷信，不构成对公序良俗的破坏，所以说两姊妹的这个主张呢没有法律依据，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姐姐和妹妹就没有打赢这场官司是吧？哥哥也没有为此而赔礼道歉，没有必要因此赔礼道歉 是 吧？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祭奠权到底在我们国家有没有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就有没有这样一个词叫祭奠权？那么祭奠权受到侵犯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跟大家把这个说一说。 其实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民法通则或者是刚刚施行的这个民法总则当中都没有明确出现这个祭奠权这么一个词，对，没有这样一个法定的这样一个权利的称谓。祭奠权到底合不合法呢？在此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它是一种合法的权益，虽然我们没有在法律上对它进行明确的规定，但是它是属于自然人身份权的一种下属的权利。身份权呢，就是我们基于这个血缘呀姻亲关系啊而取得的一种合法的利益，法律对于这种利益是应当予以保护的。在此呢，我们国家通过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等这些单行法律呢，对这个亲属权吧都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规定。民法总则的112条呢，也以这个自然人因这个婚姻家庭关系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这样一个概括的条款呢，明确了对身份权的保护。祭奠权就属于身份权的一种。 它算身份权啊。 对，身份权的这个保护呢，凸显了对当事人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同等保护。它的目的呢，在于人们身份利益的圆满实现和家庭秩序的和谐稳定，进而最终实现保护整个社会和谐和有序的这样一个目的。当前呢，我们司法权中的身份权，根据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可以分为配偶权、亲权、亲属权和监护权四类。大家听到比较多的呢，可能就是配偶权这样等等，比如说 监护权，监护权比较多， 生育不生育啊，或者是这个履行对婚姻的忠贞义务啊，这些都属于配偶权的范围。父母对子女的照顾啊，对子女侵犯他人权益的这样责任的承担呀，这样属于一种监护权的内容。我们这儿的祭奠权呢，属于亲属权的范畴。 它是基于亲属关系产生的一种合法利益， 嗯， 所以说它同样也是受法律保护的。 嗯，那么继典权受到侵犯的话，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呢？如果一旦受到侵犯的话， 继典权如果受到侵犯的话，那么侵犯权利的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停止侵犯，首先要把这个侵权的行为停止了。如果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如果还造成了其他财产上的损害呢，也是可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因为继典权产生的这个财产损害还是比较少，主要是这种精神上的伤害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这个祭奠嘛，维系着我们对故去亲人的一种追思。 是是是。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法官之所以并没有支持这个两姐妹的诉讼请求，就是从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吗？还是说，就咱们可以分析一下，比如为什么说哥哥这个行为就不构成侵权？ 哥哥的行为，第一个，两姊妹如果要去祭奠他们的母亲，他们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他们的这个权利不属于这种受到了侵犯的一种状态，这是最根本的法官做出判断的一个出发点。第二一个就是出于这个老先生他自己对自己购买的这个墓地的一种处分的这种保护，我们同时和对周先生继典权的这样一种保护，我们常常说这个亲属权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权利的享有者，不存在谁的权利优先于谁的这样一个问题，双方都是平等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身份权的权利人往往同时也是义务人，他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平等的， 是 这个平等体现在这两方面，所以出于对这个原被告权利的平等保护，驳回了这个原告两姐妹的诉讼请求。 那像原告两姐妹所说的，说你看这个父亲走了，你也没告诉我们，你就这么下葬了啊，是侵犯了我们的继典权，这个能算继典权吗？就我理解继典权是比如说是祭拜亲人啊这样的一种权利，而并不是这个就亲人故去了，那么在送亲人最后一程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些都能算继典权，还是说我理解的那个才算继典权？ 您理解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说继典权主要是特指传统佳节呀，或者说是特定的日期，到这个特定的地点去进行追思和祭拜，您所说的这个亲人故去了，没有见到最后一面，或者说是没有进行遗体的告别 啊，没有送最后一程， 对，这也属于咱们身份权的一种，但是应该不属于继典权。如果这个权利受到侵害呢，也是可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但是在咱们这个案子里面呢，因为死者他有这样的遗嘱留下吧，他的意愿他是不想再见到这个原告两姐妹了，他的这个意愿呢，我们在这个审理的时候也要予以尊重。所以说在这个尊重死者意愿的情况下呢，两姐妹如果要坚持履行他们这个知情权，可能就违背了这个死者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与死者的这个尊重为先。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呢，为您邀请到来自怀柔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说了说另外的一起涉及到继电权的案件，同时呢，也跟大家讲了哈，目前在我国法律当中，对于继电权是如何来规定的。那么继电权的行使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啊，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是昨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讲述案件的两位法官啊，都是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南磨坊法庭的法官啊，分别是王乐法官和王丽娜法官，来说一说涉及到继电权的一些法律上的限制。 任何权利都是有限制的， 是的， 所以继电权也是一样。继电权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应该注意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侵害他人权益。继电权的行使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比如呢，在很多地区继电活动都有焚香啊、烧纸的习俗，但是有些地方是禁止明火的 啊，对， 所以在祭祀过程中，如果进行焚香或烧纸的时候，应该选择适宜的时间、地点，尊重消防安全法规的规定，保障人身和公共财产的安全。 对，因为前两天我就看到这个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判了一个案子，其实不是涉及到继电权的，就是因为烧纸，结果呢，把人家旁边的地给烧了。啊，就是因为现在咱北京其实也是提倡这种一些文明祭扫嘛， 对 吧？ 对 啊，尽量少用这种焚烧的方式啊，烧纸的方式来祭奠亲人，因为这个是其实也是对大气的一个污染，对空气的污染。有时候因为现在这段时间降水少，容易引发明火，容易引发火灾。 对， 那二中院那个案子就是说，因为祭日给亲人烧纸，结果把人家邻居的地给烧了，造成邻居的损失，后来法院判赔，就是像刚才这个王丽娜法官所说的哈，说那这些限制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哈。 对 对对， 还有什么别的呢？ 继电权的行使呢，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继电权人应该合理合法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尊重那个公序良俗，然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就是不得借用祭奠行为宣扬封建迷信，宣传邪教伪科学，也不得传播有伤风化的信息。应摒弃祭祀陋习，建立文明祭祀、绿色祭祀、节俭祭祀新风尚。 对，就像现在咱们北京所提倡的这种新的这种祭扫的方式，是吧？ 对 啊，送一些花啊、鲜花呀， 代替这种以前的烧纸，是吧？ 现在还有一种网上。 祭奠权的行使呢，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在从事祭奠活动、行使祭奠权的过程中呢，应当尊重他人的合法民事权利，不得超越权利行使的边界，找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哈，可以在特定的地方设置灵堂，但是灵堂不能未经允许设在他人的房间内。 人 也不得妨害他人生产生活。祭奠人可以将死者入土为安，或者将骨灰放在骨灰堂，但不得妨碍他人的祭奠。最后呢，需要指出的是，继电权利人虽然都为亲属关系，都存在血缘或姻亲关系，各方都应该尊重这份宝贵的感情，相互勉励，减轻失去亲人的痛楚吧。在处理死者后事的时候，更应该从维系亲情的角度出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然后合理妥善解决争论。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着重跟大家介绍几起哈、发生在这个亲人之间的伤害的案件。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